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杞县闹灾荒，为了想办法，李岩和杞县几个小伙子先后几次去联系一些富商，可谁成想这帮人愣是一点人性没有，不光是一粒粮食不给，还出言不逊。您说说，这人都被逼到这份儿上了，还有什么顾忌的呀？结果几个大小伙子不由分说的就把当地富商薛守财的粮仓给抢了。抢粮仓可跟借粮食不是一概念，官府才不管薛守财说话多难听呢，人家知道的就是你们这帮老百姓穷凶极恶，抢人家粮食，上去就要抓人。这下可热闹了，老百姓一下急了，闹到衙门去了，要取了他宋县令的老命。多亏了李岩从中调和，宋县令这才不得已答应说官府同意出面去请求那些富商捐粮，同时向朝廷反映把该交的税呀粮啊往后拖拖。暴乱平息了，李岩本以为事态有所缓和，可他哪想到啊，前脚自己刚迈出县衙大门，后脚这宋县令可就改了主意了。明末清初战乱纷飞，各路豪杰揭竿而起，大顺统帅劫富济贫，侠女辅佐立下战功，新旧两朝分别记载，可结果却是各有分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李岩之谜第三集。李岩走到县衙门口，往多了说就走了5分钟，这闹闹哄哄的老百姓就全散了。宋县令刚才答应李岩那两个要求本来就是迫不得已，这会儿一瞧老百姓这么听他的，这心里更气了，心说你们这帮老百姓中了什么魔了，我一个堂堂县令被你们吓得胆战心惊，这李岩倒成了英雄了。你们全给我等着，今儿个我也就是没辙，这仇我先记下了，别让我逮着机会，否则呀有你们好看的。宋县令这会儿心里有气呀，瞧谁都跟仇人似的，身边那些衙役那些家仆全躲他远远的，省得给自己找麻烦。只有这位师爷胆子倒是挺大，一直在宋县令身边转悠，瞧宋县令一脸铁青色，赶紧端上一杯热茶，大人您别往心里去，真气坏了那帮老百姓该瞧乐子了。这师爷不说话还好， 这一说呀，宋县令这点火全撒他身上了。我还告诉你，我这气呀，不光是跟这帮老百姓生的，还有你。你说你一个堂堂的师爷啊，你瞧你刚才那样，还指望你能给我想办法呢？你倒好，剁得比我还快。这会儿你说上话了，刚才干嘛去了？估计这位师爷也不是正道上来的，什么主子带什么奴才呀？这宋县令就不是什么好官，您说这位师爷能学好吗？一听大人发火了，赶紧低头哈腰的赔不是。大人呐，您看咱杞县在您的管理之下一直是平安无事，百姓生活无忧啊，这不就是老天爷不高兴了吗？否则哪会出这么大事儿啊？我这呀也是没经验，您放心，下回但凡再赶上这种事儿，我保准提前给您预料到。啊，还有下回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最好给我想想这次该怎么办。其实这会儿门口那帮闹事的老百姓虽说已经走了，可他宋县令这心里还是不踏实，出面去让那些富商捐粮，这事儿倒是不难办，而且人家捐多捐少那也没有硬性指标啊。可是去向朝廷申请要延缓杞县百姓交粮纳税，这可就不是他宋县令点头答应就能办到的。宋县令端着茶杯子坐在书案旁边，一个劲儿的发愁，想着想着没事还自言自语两句，一直在嘬牙花子。哎呀，这不成啊，那个也不成，怎么弄啊这个。宋县令坐着抽风，师爷瞧着干着急。我说大人呐，这闹事的百姓已然回去了，您这还着什么急呀，上什么火呀？我说你这师爷怎么当的呀，有没有脑子呀？那帮百姓是走了，可他为什么走啊？不是因为刚才我跟人保证了吗？师爷听完这个更纳闷了。是啊，您刚才已经许诺人家了，不就是跟那些商户说说，再跟朝廷反映反映吗？这能有多困难？师爷的话刚说到这儿，宋县令站起来了，伸出手指头一杵这师爷脑门子。我说你脑子里进水了啊，他们说找我就找去，他们说反应我就反应去，是那么好办的事儿吗？找商户谈谈，让他们捐粮，这事儿兴许还好办。可你不想想，让我跟朝廷说减免税收，这事儿能是我说了算的吗？咱们杞县闹灾荒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早就知道了，他都没说什么，可见他就没这打算。我真要是替这帮老百姓喊冤去，谁会搭理我呀？到时候你看吧，这帮老百姓一瞧朝廷没管他们，准得回来又闹事儿。可你说如果我自己做主，不收他们粮食，免了税款，这朝廷到时候冲我要，我拿什么给呀？我这头上的乌纱帽就等着让人摘了吧。宋县令是越说越生气，脸红脖子粗，就差张嘴骂了。这师爷呢，这会儿才明白自己主子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，赶紧搭话：“大人呐，您先消消气儿。我看了这帮老百姓，也就是仗着有理言，否则您说他们哪有那脑子想主意，哪有这胆子闹事儿啊？您听听，这师爷好的没说过一句，这扎针啊、使绊的话来的倒是挺快。宋县令起初根本没琢磨，这师爷一说完，他这心里边可就想上了。”你说这些老百姓这么听李岩的，这次跑到衙门来闹事儿，这不会是李岩挑唆的吧？李岩哪、啊、李岩哪、啊、我招你惹你了，你这么跟我过不去、啊、行，你等着。得，宋县令这一琢磨不要紧呐、啊、李岩算是倒了霉了。他马上吩咐师爷：“你呀，赶紧写封奏折给我送到朝廷，说李岩收买人心，借着闹灾荒，他要造反。” 宋县令这封奏折真是一石二鸟啊。一来，这老百姓真要是闹事不给粮食，他好冲朝廷啊有个交代；二来，跟朝廷反映李严要造反，他也好借刀杀人，除去一个心头之患。这封奏折一递出去，宋县令这心情也好了，这茶品的也有滋味了，踏踏实实的坐在县衙里等着朝廷那边给回信。都说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边宋县令刚把奏折发出去，那边这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的愣是打听出来了。这还了得呀，李严那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，这封奏折真要是朝廷回复了，没跑啊，李严准得进大牢。眼前别说吃饭了，在老百姓那儿救人才是头等大事。一群老百姓担心的成天在想主意，可您说就这帮老百姓心是好的，可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有几个大小伙子还特意跑到李严家帮他出主意，我说李公子，要不然您干脆跑吧，最起码咱别等着别人抓呀。李严呢也犯愁，跑皇天后土跑到哪儿去呀？俗话说得好，日行一善必有福报，这话您还别不信。李严平时总是接济这帮穷人，这会儿他碰上事儿了，这福报还真来了。那个年月，朝廷官员横征暴敛，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，好些农民为了活命就自发组织起一些起义的队伍。杞县附近就有这么一支，带头的不是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，而是一位眉清目秀、英姿飒爽的姑娘，人称红娘子。平日里，红娘子这支队伍就隐藏在杞县附近的山林当中。别看离县城远，可是啊，杞县的大事小情他们全了解。李严平时怎么出手相救这些百姓，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百姓渡过难关，这些事儿红娘子早就有所耳闻了。这回宋县令往朝廷发奏折，红娘子当时就决定，这个人我们得救。这世道，像李严这样的正义之士可少见了。红娘子救李严，其实不光看重李严的为人，更重要的是他想让李严加入队伍。所有人都认为让李严加入起义军根本不是个问题，可当红娘子说出想法之后，李严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。要说这红娘子早先也是一苦孩子出身，小的时候一直跟随老爹在江湖上卖艺，后来因为得罪了当地大户，这才跑到山里自己组织了一个队伍打算起义。红娘子一直听说李严这个人为人仗义，而且又饱读诗书，像他这样的人才正是自己所需呀，所以带着李严回到山上，连犹豫都没有，就跟李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让他加入起义军。可谁成想李严听完之后愣是给回绝了，这个结果可是红娘子意料之外的。您想啊，朝廷那边但凡瞧见奏折抓你李严，那是板上钉钉的，你何苦等着被抓，还不如加入起义军呢。可李严呢也有自己的想法，头两天咱们说了，李严他爹早先在朝为官，就是因为你香我臭勾心斗角的事儿才被罢免的。李严打那个时候就决定了，一定要吸取老爹的教训，离这些斗争远点，甭管您是朝廷还是起义军我都不掺和，心疼这些老百姓那是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良心。所以听见红娘子的提议这才拒绝的。人家红娘子这边态度挺明确，李严呢又不打算参与，所以俩事儿一凑，李严这心里就有想法，算了，这山上啊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，我看呢还是回去吧。得，没多久这李严悄没声的愣是回家了。这一回家不要紧呐，人家县衙正发愁找不着人呢，李严这边刚一露面， 县衙那边就下令抓人，五花大绑就把李岩给抓进大牢准备审讯。这下可让小人得逞了。宋县令心说，李岩哪、啊、李岩哪、啊、这次你可是名正言顺的落到我手里了，我打你也好，是审你也罢，这都是正当程序，你能说什么呀？李岩这罪受的可不轻啊，浑身被打得体无完肤。宋县令这次刁难李岩，本以为能解了心头之恨，可他哪知道啊，这纯属是给自己找雷呢。杞县老百姓一听，怎么着，李岩真被抓了，那能干吗？当时就分成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手握尖刀木棍直奔县衙而来，说要攻打县衙营救李岩，另外一部分上山找那个红娘子去了，让杞军出手帮忙把李岩从牢里给救出来。宋县令一看，完了，这群百姓都急红了眼了，外带这些起义军把县衙都快闹翻天了，这谁敢拦呢？衙役捕快早跑得没影了。宋县令和那师爷一看，得嘞，咱呢也撒丫子吧。李岩被红娘子和百姓解救出来，事已至此，也别无选择了。李岩一咬牙，听从了红娘子的劝告，跟着起义军一块儿就投奔了闯王李自成。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。李自成摸清李岩的背景之后，那是重用有加。李岩呢，也早就听说过李自成是一个有抱负的英雄，所以自打二人相识之后，李岩真是一门心思帮着李自成推翻大明朝。起义军的队伍逐渐壮大，李岩就帮着李自成出主意想办法，到处宣传李自成的口号。那会儿老百姓就恨朝廷不顾他们死活呀，李岩就认准了这一点，到处宣扬，只要你们跟着闯王，这粮食免收，征税全减。这张心理牌李岩打得确实好，甭管他李自成最后有没有胜利，但他所过之处的老百姓全念他闯王的号。李岩为李自成赢下了不少民心，可李岩最后这结局有点让人意料不到。说是定州一战失败之后，有人就跟李自成说了，说河南那边全投降了大明朝。李自成这下可慌了，跟部下商量对策。这个时候李岩主动请缨，说愿意率领20000精兵去收复失地。李岩跟他这么久了，又为李自成献计献策，按理说李自成没有道理不同意呀。可结果呢，李自成不光没同意，在不久之后还把李岩连同李岩的弟弟全给杀了，理由就是担心李岩另有所图。根据这段记载，有学者就开始猜测了，说李自成之所以要杀李岩，都是因为李岩的出身和这几年所做出的成绩。李岩怎么说也是出身大户，李自成呢，农民出身，这阶级就不一样。再有这李岩有才华有学识，他越出色越让李自成担心，真要是有一天民心都偏向了李岩，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把李自成取而代之。这么看来，李自成的杀机就显而易见了。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说李岩，对于他这个人物，他所做的事迹，别看有些史书上记载的是活灵活现，可在一些学者眼里却并不这么认为，甚至就连李岩这个人物是否确有其人都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头一个提出反对呼声的就是清朝初期的一位姓郑的学者，他说了，我们家就在杞县的旁边，相距不过百里，这么近的路程我都没有听说过杞县的暴动，也没有听说过李岩这个人。其实如果咱们按照时间顺序来看，这位郑学者很有可能和李自成是同时期的人物。如果李岩曾经帮助穷人，